呢個中央電視台嘅嗰個超時空劇集裏面咧，就演繹咗一個現代嘅學者去到西漢問復生老師。中國係幾時叫中國？咁本來呢個題目呢，如果你哋唔留意頭先我所講嘅哈佛劍橋呢啲巨著嘅時候呢，你又覺得好似冇乜所謂嘅。但呢個題目，佢現代讀書人問復生呢個題目呢，其實就係回答緊一場意識形態歷史哲學嘅全面對抗嘅內容嘅。因為喺英美嚟講，China 呢個字源於秦，秦就係鎮壓統一，而歐洲係冇統一呢樣嘢嘅，而中國秦係統一咗春秋戰國，成為 China， 成為 Qing。咁所以咧，講中國講 China 呢個字係意味著威權政府嘅存在。所以他们强调的是一个威权政府的存在。我们所有读中国史的人呢，就没有留意到说要这样来解读我们秦的统一的。他就等于威权。现在美国、英国和中国进行的就是全面的威权以所谓民主的对抗。就是欧美就代表民主，中国就代表威权。所以呢，CCTV 呢個電視劇呢，就呢位現代嘅讀書人去到古代漢問復生老師幾時叫中國，復生老師就提由禹共開始，治水治九州，咁就念九州個名出嚟，雍州、對州、荊州、九州，然之後禹共就話治水，中國並九州。中國和整個九州就是大禹治水的時候的中國版圖。劇裏面就特別將每個州的現代地理在哪裡，這裡是西安，這裡是陝西，這裡是華南，這裡是山東，這裡是河北，將九個州的名字就叫做中國。這個的回答其實就想話給我們中國同胞聽，美英認為秦是用暴力統一中國，所以秦就是暴政，是威權，所以中國這個名字就是威權的象徵。我們就想告訴大家，不是，中國這個名字從夏禹治水的時候就已經叫做中國。所以呢，即管一個名詞術語的一個學術上的討論，原來都牽涉到意識形態的對抗問題。所以我看到美國這位高官，他的中文譯名我們叫做博明，這位高官所寫的在外交月刊上的文章，談到呢政治戰的焦點就在意識形態。我想這個是包埋文化藝術。老實講，在中國來講，本來一直對美國呢是持一種好温柔的態度，特別最近這幾十年，你睇下，就算就上個月我哋嘅環球影城啱啱喺北京開幕，係全世界最大最大嘅環球影城，排隊排成年啊！舊年開始登記，今年先開始即係呢個可以入場睇。公司仲唔准人炒飛，因為咧全國啊都想去環球影城睇下。各位，原底中國政府、中國嘅我哋嘅國內嘅同胞係冇咩反美嘅意識嘅，但係原來咧，其實我哋係捲入咗一個意識形態嘅對峙嘅一個戰略裏面。所以我希望大家，我哋普通老百姓樹欲靜而風不息。我哋唔想講咁多政治，但係原來咧，人家成個國家嘅策略就係咧喺呢度嚟對中國進行滲透、瓦解、分化，而造成我哋對自己國家嘅嗰種制度嘅不信任嘅情況。所以當中國政府強調我哋嘅制度自信、歷史自信、文化自信，並且再版我哋嘅永樂大典、我哋嘅四庫全書嘅時候，點解我作為一個普通嘅老百姓都願意費我自己最大嘅氣力去集齊呢啲書呢？係因為我覺得我哋要睇到 中華歷史、中國文化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可碰、可觸碰、可以見到、可以感受到的。咁所以我集中咗啲書集啦，我叫佢做春秋書社，咁希望完成晒我呢個搜集之後呢，能夠俾多啲朋友去睇下永樂大典係點，四庫全書係點，二十四史加埋呢清史嗰、那個清史嗰個廿五史係點樣樣嘅。我希望大家能夠都清楚我哋嘅國家嘅發展，呢、這個唔係一個中共嘅問題，不是單純呢一屆中國政府的問題，是幾千年嚟的不同朝代的中國政府形成我哋今日的中國的問題。而點解人家一定要將呢個問題強化到是一個威權，所以要反對中國？嗱，咁我覺得呢啲咧都係值得我哋深思嚇。1995年嘅時候，李登輝呢位台灣嘅當時嘅領導人嚇提出要將中國切做九塊，叫做七塊，咁啊叫做恢復翻戰國嘅情況，咁就係啱啦。咁當時我哋當佢發一瘋，而家睇嚟咧唔係，係一個美國全面嘅對中國嘅呢個切割。想將中國切香腸，慢慢切翻散佢，因為佢認為中國喺共產黨嘅領導底下，咁大嘅中國咁統一咁強盛咧，係對佢哋嚟講係威脅佢哋嘅所有嘅利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工業、石油工業、金融事業佢哋嘅利益。所以呢個完全係利益嘅對峙嘅問題。所以請大家要明白，好多嘢後邊都係有佢嘅邏輯嘅。咁呢位先生又講到，佢就話：信息戰係咩咧？係中美意識形態競爭嘅具體手段。呢位先生佢建議要俾每個赴美學習嘅中國人發放美國嘅智能手機，以便讓佢哋唔受微信等中國程序嘅影響。即係冚唪唥收美國嘅消息，唔好收到中國嘅消息。喺金融壓制方面，博明又建議阻止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軍民融合企業，同時美國應該通過補貼美國的新芯片的代工廠來消除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任何潛在優勢。咁呢一篇文章咧，係好明顯地就係冷戰嘅一篇嘅大文章嚟。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当好多朋友、世界上各国的专家在说期待中美之间不要进入冷战状态的时候，我是持好悲观的态度。我认为冷战已经开启了，几时会不幸地摩擦到去熱戰，甚至去到熱核戰呢，我就覺得這個可能性是全部存在。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七十幾年的時間，如果看看我們中國發展核武的整個過程，你就會看到中國為什麼要有核武的盾和要有核彈的劍呢？就是因為如果唔作呢個準備嘅時候咧，冷戰係隨時會變熱戰，熱戰隨時會變核戰。嗱，時間表係咁嘅：1950到53年嘅時候嘅朝鮮戰爭，馬亞瑟係當佢在戰敗、不能控制朝鮮局面嘅時候，佢係直接想啟動喺東北嘅呢個原子彈嘅襲擊。不過被美國總統杜魯門制止落嚟。如果你睇呢個《跨國鴨綠江》呢套戲咧，裏邊就有講到呢個情節嚇。咁中國政府對呢個態度咧，當時志願軍咧係中國政府中央咧係用肯定嘅態度，就話馬克亞瑟呢啲咁嘅軍人想發動核戰，而俾美國總統嘅民官政府撳咗落嚟，所以咧睇到美國制度嘅優越性。嗱，咁啊再將時光再拉到去1958年。1958年的台海出現所謂炮轟金門的情況的時候，同樣當時的美國亦都準備對廈門、對上海曾經想過要發動核武， 但係係俾呢個台灣嘅領袖呢、這個蔣委員長佢哋啦，傳說咧係俾佢哋制止咗，認為咧內戰係中國人民嘅事，冇唔應該對我哋嘅人民有核武嘅攻擊嘅。咁呢個第二次嗱喺呢兩次之間咧。就是1955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研究了美国原来成日都有机会对中国发动核战的。所以如果自己没有这个核武和核盾，我们没办法保卫自己。所以由1955年开始就计划发展自己的核武，直到1964年10月26号第一个原子弹的爆发，跟住连续的16次的核试，让中国全程有晒各种的这个不同功能的这个氢弹，咁先至进入去中国持有核盾同埋核武嗰个环境，然之后世界形势咧慢慢进入去而家呢个状况。好啦，而家状况到现在系咩咧？系彼此都半斤七两半啦，即系如果美国有半斤，中国七两几啦咁。好，美国就想趁你仲系七两几嘅时候，睇有冇机会一次压制性嘅做法，让你倒退几十年。嗱，咁呢个就牵涉到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啦。所以各位，我哋所有嘅听众，你哋一定要注意呢个问题，因为呢个时间窗口啊，系美国喺发动冷战有冇机会，即系用核战、热战嚟咧完成佢冷战嘅目标咧，系呢一个时间窗口，大概系。呢、这個三幾年嘅啫。如果話中國要超美咧，有人講就要二三十年，有人講要十五年。到中國真係完全超美嘅時候，可能大家就可以坐低，真係平等地去討論共建世界嘅時候。但係由而家起嘅五年到三十年係最危險嘅時間，因為正如我頭先講，係半斤。同七兩幾嘅問題嚇，唔係真係半斤八兩。到中國完全同美國半斤八兩嘅時候咧，大家就可能有機會坐低，慢慢嚟咧，即係進入中美關係嘅第五階段，即係話大家共建一個世界嘅階段。否則咧，而家中美階段嘅關係階段係咩？係到第三同第四之間嚇，即係話咧，好憤怒到第四有冇機會摩擦出火？嗰、那個階段之間，所以呢位博明先生嘅呢一篇外交月刊上嘅文件咧，點解我覺得咁值得要小心呢？嚇，就係因為佢嘅文風啊，完全同1946年嘅海南冷戰之父嘅講法係一模一樣嘅。嚇，當時海南呢個冷戰之父嘅對手咧就係蘇聯，所以係佢嘅冷戰策略。擊垮咗蘇聯嘅，咁而家會唔會呢位博明先生嚇喺佢嘅寫文章嘅語氣裏邊都當自己係冷戰之父嘅繼承人嚇？咁當然啦，每一個人都想做大歷史人物嘅繼承人啦。阿 Scanner 又係想做繼承人啦，呢位博明先生又做想做海南嘅繼承人。佢嘅文風就係咧，認為呢個而家做呢個時間之窗啊，要。禁中國呢個節奏就係呢段時間，所以點解我哋生活在香港和和平平嘅香港，點解近呢七八年會 bling bling 咁多事幹咧？唔好以為係我哋啲年青人啊，或者單純係佢哋嘅問題，係有後邊有巨大嘅力量推波助瀾，亦都因為我哋好多人睇唔到呢個形勢，做咗呢種推波助瀾嘅力量嘅呢個犧牲者。你想一想，咁大支美國旗喺中環度揈嚟揈去，你買都買唔到啦。梗係有計劃咁去做呢樣嘢。如果你一睇埋六萬人係搞緊呢樣嘢，九億美金嘅預算係做緊呢樣嘢，全部係一種政治鬥爭嘅做法，係冷戰嘅做法嚟嘅。所以我根本我覺得唔需要討論而家係咪冷戰，根本已經進行緊。嚇喺呢個過程裏邊。小勝一仗就係任呢個孟晚舟嘅問題，跟住仲有冇其他問題咧？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喺呢啲美國利益上邊係冇人情講嘅，包括法國嘅最大嘅核電電器嘅呢個水電嘅最大嘅公司嘅領導人喺前幾年 就被美國政府的美國陷阱拉了。拉了的結果就要這間法國公司呢用170億美元將個呢個轉讓俾通用公司，嗱，即係話大家其實係咩啊？係軍事巨大工業嘅競爭，而法國呢間公司個呢個主持人被捕之後咧，就逼住要將呢間公司作呢個轉讓。咁呢度咧喺一本書叫做《美國陷阱》度咧，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咁呢個已經係前幾年嘅事。咁啊，就喺呢個零月嚇喺放孟晚舟嘅時候，美國又拉咗俄羅斯同呢個德國通嘅嗰條北溪二號管道嘅建造公司嗰個 CFO 啊，可能大家都以為同美國關係良好，我哋係資本主義啫，做生意啫，冇嘢。咁佢呢位先生咧就唔知點樣喺美國就俾美國政府逮捕，就話佢咩稅務問題、稅務處理不當，就拉咗佢。嗱，咁所以先使到蘇聯俄羅斯政府咧會咁怒氣，點解會點翻美國？喂，你唔好成日藉呢啲嘢咁嚟搞嘢喎！咁嗱，所以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為咗軍工、石油、金融嘅利益，美國用好多高尚嘅道德形象、民主、自由、人權嘅形象遮蓋住佢所有嘅冷戰嘅措施。我希望大家咧有個清醒嘅頭腦。如果話，成篇嘅報告裏邊啊，即係呢一位先生嘅報告裏邊咧，我覺得係都好值得講講裏邊嘅內容嚇。呢個係外交雜誌嘅，佢因為好權威嘅，所以我相信咧對美國外交政策嘅影響一定好大嘅。佢呢篇文章向美國提出建議嚇，咁呢啲建議咧極有可能，我諗唔係有可能啦，已經成為官方嘅政策。因此咧，我哋所有注意呢啲問題嘅人都要值得高度關注嚇。咁佢第一就講中美嘅矛盾係結構性嘅矛盾，係美國對華嘅呢40年係戰略失敗，是戰略上被欺騙，以為可以將中國帶上去美式的道路，點不知呢原來不是，中國行回自己的制度，行回自己的道路，這裡呢對他來說就是極大的戰略失敗。他說了，他說中國對美國的敵意不是從特朗普擔任總統的時候開始，而是從1949年中共執政就開始，所以美國的對手是中共，不是中國。中共一直將美國視為敵對的勢力，他說到30年前在冷戰結束的時候，即是蘇聯瓦解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將美國從眾多對立面中的一個提升為對其他國家的主要對手，即是中國將美國作為主要對手。這個呢就見仁見智了，所以我哋有啲朋友就話：，喂，係中國搞先嘅喎，係將美國作為主要對手喎。咁其實就係中國唔想做美國嘅跟班。咁於是情況就變化啦。嚇，咁佢就話咧，中國大大正正地修改咗呢個大戰略，嚇，要尋求全世界嘅領導權。咁佢話30年前發生咗三件事，咁呢三件事咧就係指六四啦。蘇聯嘅崩潰啦，同埋金融危機啦，就係使到中國感到震驚，嚇！咁中國就開始注意美國嘅意識形態嘅威脅、軍事威脅、地緣政治嘅威脅，嚇！結果就導致中國新嘅大戰略誕生，其目標就係要頂住美國呢啲威脅，甚至取代美國嘅力量。嗱，講到取代美國力量咧，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咁講，但美國唔會信。中國話：我唔係想要超你，我只係想超過我自己啫。你自己嘅事你自己去解決，我哋嘅事我哋去解決。但係喺呢啲咁嘅論述裏邊，美國都並不以為然，認為中國就係全面咧係同美國對抗啦。 和你一生一对。

电影的副导演将道具枪交给艾力保云时，同样不知道枪内装有实弹。意外造成42岁的女摄影师哈钦斯死亡，一名男导演受伤。艾力保云在 Twitter 发表声明，形容这宗是悲惨意外，对事故感到震惊和伤心，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天气仍然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天色好转，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路在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联合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在窝打路道，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现在近南昌村近南昌街一段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在里石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近澳龙的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大学道回旋处和过了亚公湾路。重阳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香港仔直至到下午的五点半，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以及是由石排湾道落去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会暂时封闭。咁最後喺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長沙環道因為水管急收，長沙環道去美孚方向近住興華街嘅中線仍然係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可以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呢位先生讲，佢话中国嘅大战略首先就系淡化美国喺亚洲嘅影响力。咁佢呢个讲法咧？老實講，亦都係又係咪啱咧，就好難講啦。因為亞洲主要係指東北亞嘅韓國同埋呢個日本，然之後就係跟住嚟嘅台灣以及南中國海以及呢個東盟。啊，東盟咧全部嘅力經濟力量都係華人嘅。東盟呢個南中國海咧就係中國經濟圈。咁所以你話淡化唔淡化我哋嘅影響咧，就肯定唔會淡化，因為我哋嘅華僑咧基本上都係咧支持自己國家經濟嘅發展嘅，所以佢就話咧，因為中國喺東盟嘅影響越嚟越大啦，咁於是咧亞洲影響力一路上升，嚇就想取代美國嘅力量，嚇最終咧就主導一個更適合中國治理模式嘅全球秩序，咁佢話呢種秩序叫做咧新極權主義。嗱，咁呢個咧，大家就睇到完全唔係我哋香港地區嘅問題，係兩大超強全世界特別喺亞洲第一戰嘅對撞問題。好不幸，我哋就夾咗喺中間，所以我哋好多嘢咧就領咗嘢先。所以我好希望大家清醒地注意到呢一點。嚇，咁呢位先生就講，佢話博明呢位先生講，佢話 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的提法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是中國強大到可以公開挑戰美國之前的一個暫時的符號。他說如今中國將韜光養晦升級到一個更公開更積極的階段，就提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再掩飾其全球野心。各位朋友，提出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是全球野心，咁美國以佢少少嘅幾億人，再加埋三眼五眼聯盟，都不外乎係三分一到多啲，唔夠三分二嘅中國。我哋提出嚟嘅就係全球野心，佢哋提出嚟嘅就係全球嘅最高普世價值嘅道德。各位唔該，你哋計下數啦，全球72億人，中國14億，如果加埋印度。中國是中印27億幾，所以在咁嘅情況底下，如果講人頭啊，要分民主啊，都要大家有得分啦、啊，唔係你英國、美國話曬事啊。嗱，所以我好希望，我知道好多人留英留美國人嘅邏輯後面咧，就好自然就覺得英美嘅講法啱噶啦咁，因為佢哋係普世價值，佢哋最高邏輯。嗱，希望大家咧清醒啲，情況唔係咁，唔係呢個邏輯問題。如果我問一聲，就以呢次 COVID-19 嘅情況，中國人按自己嘅文化邏輯。我哋注意家庭，注意父母，注意长辈，注意对老人嘅关心。因此我哋戴口罩，我哋小区嘅风造成我哋嘅疾病嘅传播减少。而英美讲一声自由民主绝对嘅人权，於是造成大量人嘅死亡。嗱，而家联合国有个统计啊，话再计落去咧，大概一年后公布咧，西方人嘅寿命大概平均2.2年，就是、因为。佢哋呢種自由民主人權，所以可以咁講嘅。佢哋認為不自由無寧死，自由啊最緊要，絕對嘅個人自由、絕對嘅個人權利最緊要。但中國人認為，喂唔係喎，你要照顧下爸爸媽媽嘅喎，你要照顧下阿爺阿嫲嘅喎，你要照顧下屋企喎。因此對自己嘅小區大家都要關心，因此對嘅社會要關心，因此對國家民族要關心。嗱，我哋嘅群體思想係唔係我哋嘅價值啊？咁我哋呢啲就係、是。絕對的極權價值，你嗰啲完全係講絕對個人自由嘅，就係、是、最佳嘅價值，唔係咁啊嘛，係嘛？我哋5000年啦，所以佢哋而家點解要將我哋中國 cut 咗2000年去咧？就話我哋由秦朝開始嘅啫，所以唔係5000年。咁我哋而家話我哋由夏商周開始，所以我哋5000年。嗱，就咁呢啲嘢啊，拗落去啊，都係一個意識形態，都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咧，即係好多事情後面嘅邏輯咧，都係有一種即係利益，特別係軍工、石油、金融嘅利益所決定嘅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嘅問題啊，只不過係借住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呢種好聽嘅説話，你哋係習慣聽嘅説話攞嚟遮掩嘅啫。所以我覺得咧，希望大家保持清醒嘅頭腦，知道而家嘅對峙唔係一個你嘅價值定我嘅價值問題。如果大家講價值，正如習主席喺英國講嚇、啊，對鞋啱唔啱著，我對腳最知道。我哋中國人對家庭問題嘅重視，同西方認為唔需要重視係兩件事。所以喺我自己嘅教育工作裏面，我非常着重呢個蒙學嘅教育，即係啟蒙之學嘅教育，由人之初性本善再教過，教翻我哋中華民族自己嘅嘢。咁呢啲唔係我哋嘅價值啊！嚇，點解一定要係？美色先至係世界價值啊！所以我覺得咧，呢啲係狂妄自大、傲慢嘅偏見。我哋嘅歷史長過你咁多，我哋就算講我哋秦國啊，都2000幾年。咁點解我哋嘅就唔係價值？你嗰啲就係價值啊！你嗰啲就進步，我啲就唔係進步啊！所以我覺得從呢篇文章啊，充分睇到基本上係一個冷戰嘅宣言嚟嘅。佢話西方國家。冇意識到自己一直接受中國精心設計長達數十年的敵對戰略，嚇佢話呢個同美國在冷戰中對蘇聯取得勝利後的傲慢很大關係，即係話因為他哋傲慢，所以咧就輸咗俾中國啦咁。嗱，咁究竟係因為他傲慢輸俾中國啊？因為抑或係根本他哋總結了他哋的政經利益， 需要調整對中國的政策咧？成日話我哋用咗佢，呃咗佢哋，我哋工業發展咗，佢哋完全冇講過去佢哋美鈔能夠印鈔啊，開咗咁多印鈔機啊，佢哋嘅通脹咁能夠控制得到啊，佢哋能夠個個去到超級市場咩都買到啊，邊個喺處捱緊啊？係中國年青人捱咗幾十年啊！我哋嘅血汗，我哋嘅青春，系付出咗俾世界嘅工厂啊！吓咁嘅情况底下，你唔讲就话我哋攞咗你便宜嗱，咁啊唔该大家，即系用一种更加清醒啲态度嚟睇吓，享受咗我哋嘅中国人民40年嚟嘅辛勤劳动嘅血汗，而大家坐喺树，美国人啊吓，坐喺树享受紧佢哋所有嘅嘢嘅时候，但咁就冇嘢讲吓，亦都系美国资本家嘅设计。大家都好清楚，每$10嘅美國嘅，我哋賣去美國嘅產品，我諗8-9都係美國人自己攞咗，唔係中國人賺到，不外乎賺嗰個零銀錢，係捱我哋嘅世界，出我哋嘅血汗。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這一段，你吻過我的臉，曾是8000遍。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收电。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嗱，呢篇文章我讲，睇到呢度嘅时候，我又觉得佢好可笑嘅。佢话美国嘅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国不可能抵制柏林围墙倒塌之后所掀起嘅自由浪潮。佢话根据呢个思路，佢哋帮助中国致富，中国政府就会放松对经济、人民同埋政治嘅管制，而逐步以多元化嘅西方国家嘅接轨，创造条件。即系话我哋会西化啦。喂，西化唔系解决问题喎，朋友，你睇下美国而家够美化啦，美成点样样啊？吓，美国经济而家情况点啊？佢嘅所有嘅基本建设变成点啊？佢嘅纽约地铁系点啊？佢一场 Orlando 嘅风灾出现咩问题啊？佢哋自己乜嘢都唔去解决，哦，咁就认为咧，佢哋就一定能够咧，因为自由化，我哋中国就会跟啦咁。喂。就算我哋想跟你，都睇清楚，你做好啲俾我睇啊！唔该，你做好个你哋嘅基建俾我睇啊！唔该，你使到生活富庶俾我睇啊！又唔系啊？唔该，你唔好出现咁多弗洛伊德嘅情况啦！啊，我不能呼吸啦！唔好出咁多黑人的命也是命啦！吓，唔好出咁多攻击国会啦！吓，你做个好样俾人睇下得唔得啊？就算你想吸引我哋跟你啊，你个样唔系好喎。你的樣子是全世界都看到，你看看阿富汗的問題所造成的全世界的問題，過去這20年因為軍工的需要，整個中東死幾多人啊，幾多人的命都是這樣你們的政策所造成啊，現在這些仗啊 所有嘅世界各國人民都會同你算噶啦，你都仲係任你講啊，你都仲係係咪 CNN 講曬啊？我好記得啊 ，CNN 打伊拉克嘅時候，我哋坐喺電視機度啊，睇住 CNN 嘅直播，見到啲軍隊點樣長驅直入，點樣樣去呢、這個打擊伊拉克嘅大殺傷力武器，就係嗰樽洗衣粉，嗰一罐仔洗衣粉啊，都唔係一罐添啊，係一個桶仔嘅洗衣粉。嚇，事後。伊拉克變成咁，係冇人講一句，喂，嗰啲大殺傷力武器喺邊度啊？美國嘅知識分子去咗邊度啊？全世界嘅親美知識分子，你就去咗邊度啊？係嘛？你哋講得啲嘢咁好嘢，點解呢啲問題完全冇人答覆啊？有一幅相，我睇完之後都好覺得好值得深思嘅，就係聯合國呢個最近的那個夏威夷，唔記得個名字，佢就係一個外交代表喺聯合國裏邊致辭，就希望咧世界各國關注佢哋國家嘅情況。嚇，咁講喺講嘅時候，美英嘅代表全部走曬。嚇，結果咧，佢一個人坐喺樹，揞住個面喺樹咧嘆息。一個孤獨嘅呢個係敍利亞嘅外交代表，孤獨嘅敍利亞人呢張相係全世界都睇到嘅，坐喺樹。四日之後，美軍就飛彈炸佢哋個國家，將美麗嘅空中之城全部炸爛曬。美國對世界為咗佢哋嘅軍功啊，做咗好多壞事啊，其實。我哋而家好多人都睇到噶，你呃唔到我哋噶。我英文咁差嘅人啊，我都睇到好多信息。喂，你喺算呃人喎、啊，所以我就覺得咧，喺咁嘅情形底下咧，你想中國完全跟你美國嘅軌跡，你都俾個好樣我哋睇啊！我哋曾經係好想跟美國，嚇、啊，我哋覺得好開心嘅，嚇、啊，見到美國好多嘢好好。點知你睇近呢二十年嘅中東情況、北非情況？所有的情況都是美國去到哪裡就是帶來戰爭就帶來死人，你說什麼要發動對中國的冷戰呢？所以沒辦法的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一定站在我自己國家方面，所以他們認為柏林圍牆散了之後中國就會自由化，就會影響了。對不起，我們中國現在每年一億幾兩億的中國人用對腳來投票去到全世界旅行，帶了很多錢去世界去購買很多東西。如果我們中國人對自己國家不支持的走曬啦，每年那成億幾兩億人到處去旅遊，所以不要說你的制度又如何吸引。正如我們的國家說，你做好你的事，美你美你嘅嘢，即係美好你自己嘅嘢。我哋中國美好自己嘅嘢，各美其美咁咪得咯。唔需要一定要你話我要跟你，或者你要跟我。但係美國而家唔肯接受，佢一定要分勝負。我估計今後呢五年係一個危險嘅五年，而火一定會喺南中國海或者喺台灣會引爆，甚至喺釣魚島。嗱，講到釣魚島又係一把火嘅。朝鮮戰爭的爆發，本來艾達會議、琉球、台澎金馬全部應該歸翻俾中國，因為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改變曬對華嘅策略，於是咧就將琉球就俾日本托管。到六十年代，日本咧正式接管咗呢個琉球，咁而家咧就琉球屬於日本。嗱，各位，如果你去琉球睇下啦，琉球基本上全部係中文噶。你睇琉球啲墳墓，冚唪唥都係我哋福建人嗰啲後代喺度啊。所以老實講，呢啲已成過去嘅嘢，本來無需深究。但係如果講下講下咧，呢啲問題又翻嚟噶啦。譬如就係七三一細菌戰嘅嘢，我哋本來係無需深究，已經過咗去啦，成咁八九十八十幾年啦。一追查原始文件，係來自東北七三一細菌戰嘅基地，所有呢啲嘅材料轉曬去美國，即係話美國喺德國度攞咗核武同埋飛彈，喺日本就攞咗細菌化武，喺日本攞到東北嘅攞到，都係揾中國人嚟做實驗噶。所以一係唔算帳。一算账咧，所有嘢就积积埋埋噶啦，就会攞出嚟讲噶啦，包括我自己，本来我都唔想讲呢一类，即系会触发咗大家太过对峙嘅嘢，但系而家事实上变咗咧，越嚟越离谱啦， 係嘛？樣樣都冚棒都料到去咧中國嗰度嚇，所以華春瑩女士先至問六問美國：你咁叫做民主咩？嚇，你咁啊足以成為世界嘅榜樣咩？嗱，咁我覺得咧呢個都係咧要應對美國發動全球嘅對華嘅攻擊咧，所有中國人都應該要調動起嚟。都在你自己身邊找出更多的案例，搞清楚是不是中國真的處於被告的狀態。我們中國人民七八億人已經農村裡面已經脫了貧，我們的國家現在成為這個走向 小康 的社會，再過十零二十年我們國家會成為世界的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講到社會主義，很多人就以為社會主義就等於不好的東西，請記住，社會主義只是強調一個均富，不是要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市場經濟。所以現在中國實行的是混合經濟，既有國家管理的計劃和社會主義的讓大家均富，亦有資本主義發展讓很多人可以發財，可以成為有錢人。這個中國是創造一個新的特點，正因為這個新的特點，美國就更加害怕。如果中國行的完全是舊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好像蘇聯那樣，他不害怕你。但現在我們不是，既有社會主義的這個均富的安排，亦有市場經濟這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安排。這種這樣的混合型的發展，在這個中國執政黨的領導底下，我相信十年到十五年裏面，超美是已經意料中事了。所以亦都是美國這些即是冷戰型的外交官這麼緊張的原因。這位博明先生說，他說對於中國會變要轉軌成為美式，這個是一個誤判，部分原因是中國為實施其中共為實施其大戰略所採用的方法，即係好似咧向美國好似低頭咁樣樣，甚至我哋習主席咧都去美國讀書，咁以為咧中國就完全會跟曬美國啦。中國係一個五千年嘅文明國家，我哋向世界各國學習係完全可以嘅，今後都仲會繼續學。如果你俾我哋去，我哋繼續會去。所以最近好有趣嘅一件事喺天津會議，其中一條咧要取消對中國共產黨黨員去美國嘅訪問嘅簽證限制。喂，繼正，如果你嘅制度咁優越，咪俾多啲中共嘅人去睇，然之後大家親美咪掂咯。咁就因為越去越睇到美國嘅劣勢，越更加唔會親美，咁於是就形成咗咧，佢寧願唔批啲中共黨員去啦。嗱，呢個咧係睇到一個敗局嘅出現。 今千片雨飘进微冷的窗，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然去了秋，红的雨心中泛飞，仿佛仍要找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闯失所思。阳光中 再不用偷偷忆起。